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好，听众朋友，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呢，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是-0.5摄氏度。在今天早晨的时候呢，大家出门肯定已经感受到了本市的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呢都是比较差的，这是因为我们受到了弱气压场的控制，特别是在城市的东南部地区，有的地段的能见度甚至不到1公里，所以呢，大家外出首先请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呢，由于今天风力比较小，大气的透明度和能见度的改善呢会比较困难，污染物呢也会逐渐的积累，户外活动啊请您注意采取好防护措施。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早晨有轻雾，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呢阴，山区有零星小雪，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预报呢是这样的，阴，偏南风2-3级，气温会在5摄氏度到30摄氏度之间。今天白天多云转阴，能见度差，登山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登山。另外呢，今天北京地区白天受东移的高空槽影响，扩散条件一般，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是3级左右。另外呢，就在十几分钟前啊，今天的9:30，北京市呢发布了空气重污染的黄色预警。根据监测预报，从夜间起，今天凌晨的夜间起，偏东风作用下，区域污染传输叠加，大雾高湿导致本地污染不断的积累。目前我市的空气质量呢已经达到重度污染级别，预计28日，也就是明天的夜间，扩散条件呢会逐渐的转好。按照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的规定，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发布了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要求相关单位加强施工工地的扬尘控制，停止室外建筑工地喷涂粉刷、护坡喷浆、建筑拆除切割、土石方等施工作业，对重点道路每日增加1次及以上的清扫保洁作业，对纳入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期间制造业企业停产限产名单的企业实施停产限产措施，比如加大施工扬尘、道路移洒、露天焚烧和露天烧烤以及无照售煤等违法行为的执法检查力度。同时呢，要加强对重型柴油车的执法监管，请广大市民也做好健康防护。另外呢，中小学、幼儿园今天也将停止户外体育课、课间操、运动会等活动，直至黄色预警解除。本台也代表我们的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路况信息。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本市的拥堵路段不多，主要集中在城市的东部地区。目前在东二环路外环的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光明桥一直持续到建国门桥的桥区，而在东三环路呢，目前拥堵路段是在外环的南向北方向，从劲松桥持续到双井桥的桥区。除此之外呢，在东四环路同样也是外环的南向北方向，目前呢从四惠桥到红领巾桥有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本台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京时间10:04，欢迎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自从那个周末的晚上上演了精彩的北京8分钟之后呢，这两天啊，茶余饭后大家聊的都是冬奥会，都是2022啊。虽然说这个2022呢，貌似离我们还有4年，但是谁又不知道、这4年其实一晃就过去了。 对，而且4年之后回首今天啊，我们可能会觉得这4年不知不觉间，我们的身边又会发生很多美好的变化。 嗯，当年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之前啊，就还在期盼说，哎呀，什么时候能盼到2008年，我们可以在北京看到奥运会。没想到哈， 对， 都2018年了是吧？ 10年真的、 时间过得就是这么快啊。那么说到这个冬奥会啊，目前呢，很多听众朋友呢都喜欢去关注冬奥会的一些纪念品。那我们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去正规的地方去购买，比如说冬奥会的一些徽章啊、纪念章啊、油品啊，因为2002年的这些纪念品呢都是一些限量生产的，所以如果您打算收藏或者是购买的话呢，这两天呢可以抓紧时间，另外呢请一定到正规的地方去购买。前天呢是在2002官方特许的商品零售店王府井工美大厦有卖这个的，很多人一大早都跑去排队了，所以大家呢如果要购买的话呢，也一定到这个北京2022官方特许的商品零售店去购买你喜欢的收藏品。 对， 好吧，不知道2022那一年北京会不会下雪呢？奶壶不开提奶壶。 咱们是分冰上运动和这个雪上运动啊，咱们还有咱们旁边的张家口。 对， 这块儿这儿，咱们现在无论是从气温呢，还是咱们北京的朋友现在去这个冬季自己喜欢冰雪运动，都会发现那边的雪场现在其实配套啊各方面都很好。 对，时刻准备着啊。 对， 昨天是开学第一天，据说很多学校啊，尤其是小学生啊，就是开学第一课，都组织了跟雪上活动、冰上活动相关的一些课程 啊。那在哪儿搞啊？学校自己有冰场，除非 你不会放录像吗？就是一种体验，就是一种尝试嘛，而且是一种感受啊。到了2022年的话，今年一年级的小朋友，哎呦，也是5年级的大学生了，小学的大学生啊。 对， 好吧，我们也是，好像生活当中有点期待，挺好的， 就是、 一下就期待到2002了。 这几年就不用那么五脊六兽的在这闲着了是吧？ 不过最现在是期待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啊， 元宵佳节。 哦， 您买元宵了吗？好了，跟您互动了一个温馨的话题之后呢，开始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生活互助的内容了。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大家帮您的忙，给您支支招，有什么物品需要转让求购，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 就想感谢我情绪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京城帮帮团。2018年春节之后呢，我们的节目依然是在每天的10点和您准时相约在107.3。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啊。有听众问了个问题，问男同志的那个刮胡刀，上飞机的时候可不可以随身携带？您是那刀片啊，还是那个？电的呀， 对， 电的应该是没问题哈。 一个是电动的这样小电器带着是可以的，然后呢我们用的这个刮胡刀，就是刚才方明所说的啊，现在呢已经有越来越发达的这些产品啊，它是那种就几层刀片，直接可以刮的时候，它是那种机理是怎么着，反正是先撑住了一点再刮，能让你刮得更彻底，那种刀片没法拆卸下来，它是没有办法当成危险品去处理的，所以您可以随身带。但是咱们最早可能还有同志们有印象， 比较简单的那种、 两层自己拧上，它是可以把那个刀片卸下来，那个东西很锋利，是有可能伤到人的，是不能够带上去的。但是有一节 提这个问题的这位朋友，我特别想问问您，就生活中有些事儿啊，咱们不用特别的这个去较劲在哪儿，因为我真的无法想象您坐飞机一定要在飞机上还刮一次胡子。 可能就是我觉得是这样，他可能不需要托运行李 哦，就是 啊，就一个小包， 就只为这一个， 哎，我就随身携带。如果说我就为了这个刀片， 嗯 我还得托运，很麻烦的， 啊，不值当的。 你看你太不贴心了， 从这个角度， 对呀， 其实您到当地再买一个也行，我要是 或者您就换一个相对来说确保安全的， 对， 不会被人查获的。 凡是这种有风险的事儿，反正我是觉得就是与人方便自己方便， 那就是原则上就是有一些是可以带的哈， 对， 可以带。另外呢，他还想问一下，就是随身携带的这个行李包啊，能多大？ 随身带的这个包呢，根据您的这个机票的情况啊，也是有区别的。咱们传统的普通的这种正常的机票经济舱啊，随身带的这个行李呢，航空公司规定不一样，有的呢是7公斤，有的是5公斤，大小就是咱们登机的那个大小。咱们平时旅行箱经常节目里转，也有朋友提到登机包，在办值机柜台的那块一般都有一个铁架子，您的这个想随身带的包，那个铁架子形成了一个小框似的东西，如果能塞进那个框里，就证明是合格的，如果您怎么塞也塞不进去，这个就是超标的。 对，另外呢，就是谁也不可能说到那儿以后再现试哈，那塞不进去怎么办呢？所以你一般在购买这个箱子呀或者是包的时候呢，可以问一下 对 销售人员，他们都对这个门清，而且呢这个尺寸都会帮你把握好的。你就说我这个要带上飞机的，他就会帮你啊，这个是可以的，或者那个是超大的， 对对对，一个是尺寸，一个是重量。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现在有些朋友经常会咱们选择物美价廉的联航的航班，联航的航班呢一般来讲呢是没有免费托运行李额的，但是他们会对随身的这个行李额呢稍微的网开一面，允许你随身多带点，有的联航是能够让随身行李呢上到10公斤，这个您得根据航空公司的情况来定，我们没法给您一个统一的答案。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 对， 总而言之，如果您就是平时出门的那个小包，那都问题不大啊。 对对对， 问题都不大啊。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问题。 我在网上这位朋友说啊，我也不知道什么网看中了一块手表，但是呢好几个网站都卖，每个网站的价格都不一样，这我怎么知道它是不是正品呢？ 它肯定是划了不少网了呗， 对啊， 同一个品牌在不少网上去看，然后发现价格是有差异的。 这个就是一个特别难的问题。 对，其实关键看您这块表啊多少钱，你要说不是说很贵重的哈，有那种时装表， 时装表，对， 几百块钱，其实都行， 就真买的假的也不是太心疼。 如果是贵重的话，其实我们都不太建议您在网上买。如果您不是一个淘宝的高手的话，哈， 因为这个呢，需要您对这个店家他的这个情况有辨别能力。这个辨别能力真的不是说我们简单的告诉您说您看过往销量是多少，看评价是多少，因为它存在一些不良的刷单的这些现象，那个东西也未必准确。这种辨别还是很需要您具备一个全方位的综合的判别知识才可能实现的。 大家也可以分享分享经验啊，有没有在网上买手表或者说比较贵重一点的东西，那您有什么好的方法吧。您看吧， 品牌旗舰店保真，但是价钱肯定就没有优势，便宜的那些您就不太敢确定它的来路到底是什么。 还有就是怎么看是不是正品，这还真不大好说哈。不大好说哈。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这个好办 啊。 他说怎么判断大米新不新鲜，闻呢 发霉的味儿， 大米都有那个就是香的那个味道， 米香味 啊，米香，尤其是刚煮出来那个味道，就是满屋飘香，是吧？ 那你得煮 熟 了呀，熟 了， 人家是说生的，怎么判断？ 生的那个米应该也是那种新鲜的、淡淡的那种米香的味道嘛。一闻二看三摸，反正基本上就是判断食物新鲜不新鲜啊，蔬菜水果什么的都是这三招。那您先闻闻。 咱们现在反正一般来讲，无论是在大型的超市啊，还是说这个市场上，这类的产品它的这个流转速度都是非常非常快的，基本上买到陈米的这个几率不是很大。咱们国家呢也有专门的这种储备粮的这种就是消化机制，到一定的年份，应急的这些储备粮呢就会转去做，咱们现在有乙醇汽油，你知道它生产这个乙醇不会流入到市场让咱们大家来 吃，所以这方面您只要在正规的商家去购买，基本不用担心有问题。 好，那如果说是买那种散装的呢，比如说大集上或者说什么农贸市场上， 就是您看它这市场是不是一个正经合规的，我们的这些质量监督部门在这方面其实做的还是很负责的。 行，总而言之呢，可能还是有些方法的啊，大家也可以分享分享。我们继续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他想问一下啊，请大家帮个忙，就是哪家医院呢，哪位大夫 啊 治疗耳鸣治得比较好。 嗨， 而我这耳鸣啊也是困扰了我十多年了，而且目前呢有点越来越重的趋向。 哦， 想问一问哪家医院哪位大夫治疗耳鸣，哪位听众朋友有过类似的经历啊，感觉还不错，可以跟他分享分享经验。电话是13693153773，13693153773。 再来看看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他呢是想找两位当年的好朋友，这位朋友自己叫史建平，他想寻找的这位朋友呢姓柏，叫柏明亮，曾经给他做过代理，还有一位呢叫谢远峰，是俄语专业的，当时呢也是帮着他做了很多关于退休啊劳动关系等等这方面的这个事宜，特想找到这两位好朋友再聚一聚。这位朋友的电话是13611379190，13611379190。 嗯，咱们这儿最近找人特别多啊，不知道都有没有下落啊？回头通知我们一声啊。 哎， 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啊，他们家那个欧式沙发啊是皮面的，是浅米色的，现在呢时间久了啊，就是感觉看上去有点旧了。 哦， 想问一下，就是有没有给沙发换皮面的业务？ 给沙发换皮面的业务？ 其实这个业务啊，你要说找肯定是能找着，但是有点折腾。还不如去 买一个新的， 买一个新的。当然，如果说这个沙发对你有特殊的意义啊，是另外一回事儿。如果说真的时候久了的话，不是特别脏的话，不是特别旧的话，一般呢，它有那种 清洗剂 清洗的， 对， 或者说请专业的清洗人员上门服务。那据说呢， 翻新以后是吧？ 也是那个焕然一新的感觉。 对， 但是不知道您那个旧什么旧到什么程度了啊？那整个换一个皮面是全都换的话？其实这个 价钱不便宜， 动静挺大的，是吧？ 因为作为真皮沙发来讲，恐怕这一圈这个皮子，特别是那种比较大张的那种牛皮， 嗯， 你知道造价主要是集中在这块。 对啊，而且一般皮沙发还都是比较金使的啊，看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吧。哪位知道啊，什么地方有给这个皮沙发换皮面的业务，或者您就自己干这个的啊，当然前提得靠谱啊，可以跟这位丁女士联系一下啊，18210123886，18210123886。这位听众呢问到了元宵馅儿的问题，您怎么要聊我们的互动话题了呢？他说想问一下帮友们啊，什么地方有卖元宵馅儿的？人家不要现成的元宵，人家就要馅儿。 那也得分什么馅儿啊，元宵馅儿多了。 人家说了呀，要的是糯黑玉米面做汤圆儿，他就要买那个馅儿。他要用那个糯黑玉米做汤圆儿，听懂了吗？ 这是他的，他是指汤圆的面儿，外头那一圈是用糯黑玉米面儿，还是说 他是这么 馅儿要这东西？ 我就这么念。他要是写错了，我没猜出来。大家伙儿也别怪我啊， 我 要用月黑玉米面。 我见过紫玉米，我还真没见过黑玉米，除了烤糊了的。 哦，他是想自己做汤圆做元宵，那呢是打算用这个糯黑玉米面，反正就是一种黑的玉米面吧。 哦， 什么面？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揉成面，然后要买这个馅儿。 他吃不了江米，江米有的朋友吃完了以后烧心，太黏嘛。 对， 他想拿玉米面做，然后呢那馅儿自己买自己包，是这个意思。 那玉米面能？ 是啊， 它到那里面它会不会散了呀？ 所以人家专门是说糯黑玉米面，肯定是一种咱没吃过的高级玉米面。 哦， 它是比较黏的。那 就是说目前它有这个糯黑玉米面， 对， 但是没馅儿。 它没馅儿 啊、哎？什么地方可以买到这个元宵馅儿或者汤圆馅儿吧？ 对， 是吧？ 无非就是豆沙，然后什锦、 哎。你还真别说，今年的这个馅儿啊，我告诉你有榴莲馅儿的。有椰奶馅儿的，还不是说自己创造的，是一些名牌的小吃店卖的。 榴莲馅儿， 北京卖元宵啊，有几个是数得上来的。 啊， 张村算一个吧。 对。 然后呼呼小吃店算一个吧。 啊。 锦芳算一个吧，这都是能说上来的。他们那儿现在居然创新出来，像什么榴莲馅儿、椰奶馅儿，反正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馅儿。 你知道榴莲加热的后果是什么吗？ 我不知道啊，但是人家还出来了，还真有人就去尝鲜了啊。问问大家啊，什么地方可以买到汤圆馅儿、元宵馅儿啊？电话是15601023178，15601023178。 我决定这个元宵节把门窗紧闭，防范着街坊家里有人热元宵、热榴莲馅儿的元宵。 估计不会那么窜的啊， 行， 哪至于一个元宵。 哎， 这位听众啊，问了个问题，还跟你有关系 啊。 他最近刚刚看了一部电影 啊， 叫《缝纫机乐队》。 嚯，您怎么刚看呀、啊？这不是去年的片子了吗？ 这去年才过几个月呀、啊，没过几个月。 哦， 这片子也要算新，也不算旧了，哎、 啊， 也不算太旧啊。 嗯、 他说那个电影导演就大鹏， 哦、 是咱们这大鹏吗？ 不是， 真不是， 真不是，很明确的告诉您，不是， 确定以及肯定的告诉你啊、哎，不是这个大鹏， 对， 嗯，是另外一个大鹏，他现在好像进军影视圈吧， 对， 拍了不少电 影、啊。他从原来也是最早在这个媒体里面，就是咱们的新媒体里面做主持人，后来呢开始演小品，然后后来呢进军影视，已经好几部片子了，都喜剧色彩也非常浓厚。我跟他也认识， 哦、 嗯， 你俩没聊过这个名字的事儿吗？ 没啥可聊，他的名字里有一个鹏字儿，但是他本身户口本名字不叫大鹏，我是户口本名字真叫这个 啊，就是你是正宗的大鹏。 这大俗名字叫的人也多，这就不争了啊。 好吧，我们这些问题呢等待大家的慢慢回复啊。我们先来看一组物品转让求购的信息， 来看看啊。今天感觉这个转让的比求购的多，昨天是求购的特别多啊。这位朋友啊，有一个飞利浦的榨汁机，是从国外带回来的，从来没有用过，现在想200块钱出手。电话是13641200612，13641200612。这位朋友呢，转让的是一个兄弟牌的多功能足浴按摩盆，全新包装，有自动按摩、循环水流、震动按摩、足疗冲浪等等功能。原价479，现在200块钱转让，留的是微信号 W6842-2288 W6842-2288。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啊，想转让的是一台吸氧机。他说前一阵啊，听咱们节目有人求购这个吸氧机啊，说我们家刚好有一台，是去年呢给老人买的，结果呢就用了一回，就再用不上了，牌子记不住了，他只记得呀是聂卫平先生做的广告，哎，应该是个品牌的啊。 他以前下围棋的时候老吸氧， 好像是他们这样的运动员动脑子应该是需要吸氧的、啊。 一个是围棋，一个是国际象棋，这种强烈的脑力运动，就是说氧气供应充足，血氧浓度高的话，他的思维速度能够变快。 哎，你说咱们这职业，需不需要旁边配个氧气瓶啊？ 你知道前几年我身体不好的时候，我经常在家里吸氧。 哎呦，你还有身体不好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啊，别看我们这聊得挺开心哈、啊，挺随意，我们这脑袋、眼睛、手，恨不得脚哈、啊、都得用得上啊。这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这个思维也是高速运转啊。这位听众的吸氧机啊是13717507810，没有说具体价钱，面议吧，13717507810。 这位朋友啊，有一张全新的2018年今年啊昌平旅游卡一张，可以全年在昌平的17家景区无限次使用，具体的景区他说这个联系完了以后我给您发照片，您可以看看都包含哪些地方啊。有没有爱好旅游的朋友想去？我他说今年工作太忙了，我买了这个票啊，但是现在发现根本没时间去。购买价100，现在80块钱转让，联系方式是13501328627，13501328627。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啊，他是有一个小的吸尘器，还给我们发了图片，就是用手持的。很多人把它用在车里面就吸尘的啊， 对对对、 说全新的还没有用过啊，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跟我联系啊，13901136420，13901136420。 这位朋友呢是帮邻居转一台饮水机，美的牌的，9成新，落地的那种，20块钱，东西在地铁八宝山站附近，电话是13121923375，13121923375。 刚才有位听众转的是这个旅游卡是吧？ 对、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来、 啊、 就昨天有位听众不是约人奔130，你还记得吗？ 对对对对对，就昌平的地儿呢是 啊、特别想知道您约上 找着没有， 而且就是您昨儿去了没？昨儿天还行，你要说今儿去的话 这天儿不大好，还真不建议您在户外待时间太长哈。 地宫里头还行。 嗨，那儿有点凉啊。好吧，我们再说几条求购的信息啊。 这位朋友想求购一台厨房料理机，最好是全新的，本人在光明楼附近，联系电话是15611549951 15611549951。 这位呢是想求购苹果手机，没说是几啊，九成新以上，微信号码呢是1881144515118811445151。 这种成功的几率大吗？你觉得九成新以上，反正我要有一九成新手机，我自己还是呢，不给人。 也不一定，万一就是买重了呢？ 买重了 啊， 对对对， 就是比如说老公给买了一个 啊， 爹又给买了一个，这个好也没准哈。 可以，对对对。 嗯、这位听众说，感谢帮帮团成员啊，前两天我发错信息了。 哦， 他说我求那圆桌，结果呢，我一不留神啊，给写成圆桌面了。说尽管如此啊，还有好多热心的帮友们给我打电话回复我、那在这里呢，我一并向这些热心的朋友们表示感谢，以后呢有能够用得上我的地方，我一定呢像你们一样乐意帮忙。但是您这桌子求到了没有啊？ 您先收下来，然后再来我们节目里头求腿儿， 搭得上吗？ 能行能行，盯上 好吧。还有就是昨天不是有一位听众问小朋友的问题吗？就是肚子胀啊。这位听众给支招呢，说我刚看到你们的信息，赶紧回复啊！我觉得呀，他应该带孩子奔儿研所， 哦、 这事儿我们昨天就替您说了， 对 您张罗过了啊、谢谢您。但是呢，那儿的号不太好挂，但是可以提前约号。 啊、哦， 行吧，那位家长啊，估计是位外地朋友啊，您是不是在听节目？因为我昨天给打电话了，但是他那是个外地号，所以当时没有联系上啊。希望这个小朋友的问题呢，能够快点解决啊。还有冰箱不停机的问题， 这也是咱们的听众朋友在昨天结束以后发来的这个消息是吧？真不错。昨天我只说了一点，这位朋友提醒了，还真是。您说这第二点，我昨天没考虑到啊。他说也是，不停机主要有两点：第一，温控器坏了，需要换温控器；第二呢，制冷系统有漏点，导致制冷的温度啊达不到停机温度，就怎么努力也下不去。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昨天我只想到是不是它哪儿漏了，门没关好，导致那温度下不去。他现在是说这制冷系统有可能有漏的地方，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很有可能呢就是整机的这个寿命已经到头了，它就没有维修价值了。您可以看一看，把这个温控器旋钮呢先挪得高一点，就别让它达到最低的那个点啊，稍微的让这个温度您给它设置的高一点，看能不能达到。如果说高点就能达到了，那证明就是这个压缩机本身出现问题了。 行，那我们很关心的就是昨天求助冰箱的这位听众朋友啊， 啊， 您的冰箱消停了吗？是还在 还在工作 马不停蹄呢，还是说已经被您制服了？好了，这里是京城帮帮团第二时段，我们将继续为您服务，一会儿见。 帮助他， 帮助他， 帮助他， 帮助他。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我们是一家人， 一家人， 相知相爱， 有个家的相聚，东西才会珍惜，何必让满天乌云遮住眼睛？ 相知相守，换地久天。 北京市委市政府祝您新春愉快，阖家欢乐，请您自觉遵守禁放新规，不在五环路以内及其他禁放区域燃放烟花爆竹。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也黑。 对。 哈，他是把这个黑的玉米啊，给弄成这个面了。 对。 要煮汤圆，你看那一股黑汤圆。 其实。 您这也是蛮奇葩的哈。 颜色上啊，说实话不是太黑，像红豆沙的那个颜色，红豆粥。基本上这样， 巧克力色吧， 对对 对, 对, 对, 对， 有点这个牛奶巧克力的颜色啊。 嗯、 来，我们说说汤圆的事儿和元宵的事儿啊。这位网友说，昨儿下午啊，我跟桂乡村新街口店门口去买这个元宵，人还真多。我排了20分钟，我买的是五仁的一斤，木糖醇黑芝麻的一斤，还给我们发图了，你看看。 嗯、您知足吧，排20分钟队啊， 那是 都甭说 照顾您了， 跟别人比，就跟咱们。各位帮友，我们发来的信息比您这都算是时间最少的啊、 嗯。那再说一个， 我弟弟前天去锦芳小吃买元宵，结果排了一个多小时。本来啊，他就自己买点就完了，一看排了一个多小时，不行，多买点，干脆啊，又给他，就给姐姐，等于是又带了双份，40块钱一斤，十斤馅的是35块钱一斤，等于买了二斤、 嗯。其实我们买东西经常会有这样的心理，就是我之前买栗子。 啊、 糖炒栗子啊，哎呀，就是还是挺有名的一个地儿，也是，就是每次觉得明明知道吃不完，而且它一搁就干了， 对， 不好吃了，它还不像元宵，我大不了能冻起来，不行，我就买一包，我就亏待自己了，我能站半天了， 这几个特火的美食，你知道，在虎王桥有一个京天红， 嗯， 做那个炸糕，天津味的炸糕特好，排大队， 买俩你都对不起自个儿，是吧？ 我其实炸糕我就是尝个新鲜的，黏糊糊的东西我也吃不了太多，就想吃一个，结果排了一个小时的队，买10个。回家最后吃的专心难受。 好，再说元宵馅儿啊，这位听众说汤圆馅啊，您奔桂阳村，但凡是个哦不是桂阳村是稻 香 村, 稻村 对、 嗯， 但凡是稻香村的门市都有卖的。 哎， 然后这位听众说峨眉酒家 有 卖元宵馅儿的。 嗯 嗯，这位说是刚才坐车呀，从锦芳小吃店门口路过，说看到那个排队的人绕了一大圈，他还。挺庆幸的，他提前买了， 提前买好了， 给冷冻上了。 嗯、 说等到15那天，这周五是15哈， 对， 啊，煮的，直接放锅里就行了。涨价了没有啊？涨价了没有？ 应该还可以吧，好像每年 微涨， 微涨一点点是吗、 嗯哦？据说这个一进春节这个档口啊、 嗯， 就是各个家有卖元宵的这些品牌店啊， 嗯、 就人没停过，就是好多人都去排队买元宵了。反正甭管是什么时候吃吧，人都挺多的。你看啊。 哎， 新鲜的馅儿特别多，咱们经常吃的黑芝麻、山楂、桂花这都不算什么了，果珍馅儿的、椰肉馅儿的、番茄馅儿的， 哎呦， 这都是品牌店推出的新鲜馅儿啊，还不是说咱自己创作出来的。 哦， 榴莲馅儿的、椰奶馅儿的、橘子馅儿的，还有谁？ 啊、皮儿人家也说了，紫糯米皮儿，还有黄黏米皮儿， 嗯，巧克力做的皮儿。 巧克力皮儿，那不就是 就和点巧克力粉在里面， 巧克力火锅那种东西了吗、 啊？来看一下价格啊！ 啊， 今年锦芳推出的十锦元宵呢，每斤36，单品元宵每斤是40，比去年贵了4块钱。 哦， 稻香村呢，今年是30一斤，比去年的24块钱涨了4块钱、 嗯， 还是微调了一些，因为毕竟这个原料啊、人工啊、运输成本都在增加哈，所以。涨点就涨点吧。 什么涨头？30块钱一斤，比去年的24块钱涨了4块，应该涨了6块啊。 他怎么算成这个了呢？好吧，不看他们说的了啊，还是看咱们听众说的啊。 嗯， 反正如果您打算去买元宵的话呢，基本上这些地方都有，是吧？这位听众说，我们家这边稻香村有卖汤圆馅的，您家跟哪儿啊？要不然您帮我们烧点啊。这位是去大三元买的， 大三元酒家， 哎，景山附近啊， 对对对， 这也是一个有名的店啊。 对对对， 说去年他们家卖过，说今年估计也有。 其实你说元宵节到来之前，这个元宵会涨钱，那元宵节过完了，是不是应该还会落点价，再便宜下来？ 我不知道， 依着我是没有，就是一定得说非得正月十五那天吃的这个习惯啊。 所以人家不依着你的， 我不是，我就超便宜呢，我要真爱吃这口，我肯定等节过完了再去。 不是，是这样的，就是说到元宵也好，汤圆也好，它的营养好的成分和不好的成分我们都知道。 嗯、 但是呢，你说过年这一天，就是过正月十五这一天 啊。 你不用一个汤圆或者元宵来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这年总觉得没过完， 缺点什么，所以说不在乎它真的什么馅儿，也不在乎说它贵4块还是贵6块哈、 嗯、 总而言之它得有，得有， 就跟那个大年初一咱得吃饺子了，三十晚上就得包好了，守岁的时候就得吃饺子，否则的话就觉得这个年好像缺点什么。 就那么不爱吃的人也得硬着头皮吃几个是吧？ 好吧，元宵馅儿啊，基本上这些地方都可以买到啊。那位想包的，或者是这两天想自个儿包的朋友啊，都可以尝试一下。回头周五的时候，咱们可以一起来分享分享啊。 哎，你会包汤圆吗？ 我会哈。别老问我这个问题啊。 元宵是包的，汤圆是摇的，好像是吧？ 嗯，行吧， 晃能出来。 我们再来看看大家提出的其他的求助问题啊。 啊， 这位听众啊，其实有个事儿，想请大家帮忙。 嗯， 他呢，您这拖的有点长哈、啊，时间。他说我孩子都已经30岁了，但是我当年生完他的时候呢，我没办独生子女证。 嗯， 后来呢，我也给有关的这个计生部门呢打过电话，说这岁数了没法办呀。但当时呢，他只办了一个子女看病报销的证。他说我现在都孩子都30了啊，怎么能补办独生子女证呢？ 哦， 您的孩子都快当爹妈了吧？ 对，就您要办这个独生子女证是干嘛使？因为这个证呢，其实只是在孩子18岁之前会有一些地方需要用，我还真不知道就是在孩子成年以后这个证还有什么用处。您把这个困难跟人家说一说，或者也跟我们对，您跟我们也说一说，我们才能帮您想想。因为按照咱们的规定来讲，的确是没法补办。 嗯， 就是过了18岁以后，18岁前还是可以补办的，18岁之后真的是从咱们现有的规章制度上来讲是不能补办的。 每个月不是有那个补助吗？ 以前独生子女费，对对对， 5块钱吧， 5块钱， 现在还是吗？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了这个 啊、 哦，应该是、 以前那5块钱真是钱，现在好像大家伙儿也不太在乎这个。 对， 不知道是不是5块了啊，我们也不能乱说，反正他就是想问能不能办补办独生子女证，他孩子已经都30岁了啊。 嗯， 好，我们再来回复一下关于大米的问题吧。 嗯， 有听众呢分享了自己如何辨别大米是不是新鲜的办法啊。 哦， 而我的经验呢是看米脐儿，就是米的肚脐儿。 这眼睛真好 啊。哦，我头一次知道米还有脐儿，就是肚脐儿是吧？ 就那一个米上有一个小坑，相当于是每一粒米上都有那么一小东西。 对，他说就是大米上有一个小坑是白色的。 哎，对对对。 说新的大米的颜色呢，有一点淡淡的灰白色，圆润透亮， 哦、 那就是新大米。 哦。那这沉了的话呢，那个颜色会变得有点发乌，是不是这意思？感觉就是要小心了。 灰秃秃的呗， 没那么透亮的那种感觉哈。 对对对，还有听众呢，他说大米3个月内都是比较新鲜的， 嗯， 吃起来呢也是更健康更安心。他说那个米的表面上有一小白点儿，其实呢那是大米的胚芽，如果是新米的话，那么就有胚芽的白点物质，应该就是这位听众说的， 就是他说那个 是吧？ 对对对对对。 如果是陈米的话呢，因为经过二次加工，它可能那个白点啊就几乎看不出来了、 哦、 或者根本就没有。 嗯， 说您可以仔细的观察一下，还可以闻味道。新的大米呢有淡淡的米香，陈米呢会有一股就是旧箱子的味道。能告诉我旧箱子是什么味道吗？ 纸箱子其实就是发霉的味道， 发霉的味道 有点潮，带着一点这种湿气、哦、的确嗯，那个味儿肯定跟米香是不一样的，不好闻。 好吧，这位也是说啊，说闻着米有那个香味儿啊，看着半透明，基本上都是好米，不是纯透明哈，都是半透明的哈。还有一个听众呢出了一主意啊，说我学了一招，说您买米的时候呢，尤其是那种散装的米哈，可以用一张白纸包上少许的大米擦一擦， 嗯， 看看纸有没有变色儿，看看纸有没有变颜色，说变得多少呢，就是大米好坏的程度。 那能变就是有点发蹭点沫下来，是不是那意思？ 对啊，米上不都有一层淡淡的那个白沫吗？ 对， 对， 您这是跟谁学的呀？你看你说反了，你说汤圆是摇的是吗？那汤圆是包的，元宵是摇的。 我刚才那么说的。 对呀、啊，我刚才就， 我就没敢接茬儿、 哦， 我就 口误 正在反应呢。 我知道， 虽然我不会包，我也不会摇，但是我觉得好像有点不大对。 那你们要都说我说反了，这不我也知道元宵是摇的，汤圆是包的，我刚才你肯定是说错了， 是吧？ 够口误了那是啊。 好吧，我们这些问题呢，继续等待大家的回复啊。特别是关于这个独生子女证的事儿啊，大家有哪位知道特明白，可以给发过来分享分享啊。我们再来说几条转让的物品。 来看看这位朋友啊，他呢是想转让一个带卷发棒的电动吹风机两用，那就等于还能稍微的简单的烫烫头是吧？全新的100块钱，东西在西城，800瓦的功率，电话是1352113116813521131168。这位朋友呢是家里装修，所以把全部家具都转让，300块钱，还有热水器用了4-5年，100块钱转，可以微信先看看照片，电话呢是13261914984 13261914984。 好，我记得年前呢有听众求这个成人的纸尿裤或者是护理垫什么的啊，不知道有没有求到、哪位需要的话呢，这两位都有啊，一位是转让全新的成人纸尿裤，原价是35块钱一包，一包是10片，那我现在呢35两包，等于就是半价了嘛，是我节前刚买的，保质期我查了是到2020年的11月，适合腰围70到128厘米的朋友，他在朝阳区啊，电话是1365100066213651000662，是一位特别细心的女士啊，写的特别全。这位呢转让的是吸收宝护理垫，60×60的，他说我们家里病人住院的时候买重了，所以富裕了好多啊。保质期呢是到2019年的10月，每包10块钱，在朝阳门附近住，电话是1326114378213261143782。 成人纸尿裤是带弹性的吗？我在想这个问题。它适用腰围能从70到128厘米，就是 大呀。 2尺1能一直到将近4尺，3尺多，2尺1一直到3尺7、8都可以用，这弹性太好了吧？ 啊，呵呵，没用过，我也不知道 。 对，那人家是这么写的，应该那上面就 应该是对， 它是确实有弹性。其实你用过小孩那个吗？啊，不是你用过，就是你看过，或者你给小孩换过吗？ 没有。 你一撑开那其实挺大的 哦， 尤其就是大一点的孩子那种、啊。 对对对， 好吧，这话题我们先搁这儿啊。我们再看这位听众啊，他有一个电脑智能的语言学习机，说能跟读、复读、放音，有好多功能啊，还有个8-9成新的，有外接电源，挺适合小孩学外语用的。说谁需要的话呢？50，您拿走啊。电话是1324023617113240236171。 这位朋友呢有一个全新的双人被，没打开包装的啊，这类直接接触皮肤的我们都得要求是全新的，150块钱，免费再送您38码的轮滑鞋一双，电话是13051686467 13051686467。 当凌晨光中拥有花香里，快乐一天从头起，爽的头发，清新的气息，每天带来自信的你，放飞此刻好情绪，翩翩秀发风中飘逸，站在窗前看风景，窗外的风景 首歌曲叫天天啊，天天天天，一天又一天，我们都老了，孩子们都长大了，三十了也得补办独生子女证啊。 对， 这位听众呢也是补充了一下，他大概是一个什么需求呢？ 对，那么好几位朋友啊也是发来了现在的这个情况啊、 嗯、 我们因为还没到这个岁数，所以不知道， 也不关注哈。 对，独生子女费呢还是五块，可以领到18岁，但是呢这几年啊咱们国家卫生计生委啊有一个特别的这个补助政策，就是独生子女的家长父亲和母亲啊退休的时候，60岁父亲是60岁母亲是55岁的时候，可以各领1000元补助。这个呢可以到当地的居委会或者办事处呢去问一下。然后呢另外有位朋友呢留了一个这个国家卫生计生委的这个咨询电话 12320, 您可以问一问他们。当然呢现在呢也有其他的一些这个传言啊，就是网上的各种消息，可能呢这位朋友特别嘱咐您别轻信，还是咱们正经打咱们卫生计生委的这个咨询电话来了解清楚最权威的啊我们的这个官方的信息。 嗯 ,12320 我刚查了一下啊，叫做公共卫生公益热线。 对。 就它可能里面有很多内容， 对， 您仔细听，然后看您的这个需求是按几， 是 吧，应该都是电子平台的啊。 嗯， 估计等到了一定岁数，咱们可能也就慢慢关注咱们 需要这个了，是吧， 关注的事儿了啊。 对对对， 所以像这样的事情呢就特别需要这个年龄段的朋友， 嗯， 帮友们来帮忙啊。 对， 那位听众啊他没有留电话，其实如果您方便的话呢可以补充一个联系方式、 嗯、 如果说有跟您相同情况的或者年岁差不多的啊、 嗯、 孩子也这么大了想补办证的朋友办过的话，可以私下里跟您交流一下，这样的话呢会更清晰一些啊。 对， 来我们再回到我们的汤圆上啊，这位听众要不说这日子得会过呢 啊， 说我觉得呀、 啊、 咱可以奔护国寺小吃买元宵，为什么呢？ 嗯， 首先呢这口味不差，人也是名店是吧。 对， 另外呢稻香村3块钱一斤是20个，护国寺20块钱一斤也是20个。 对，多吃点是吧， 都是20个，但是一斤省10块钱呀。 对对对、 啊、但分量我估计也都差不多哈。 所以我的心态，我就真的我从来不排队，我就超市直接买一个那种什么速冻的那汤圆，反正就是一个仪式嘛， 嗯， 吃了就得了。 好吧。好了，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呢节目快结束了啊，还有一些朋友呢也是在说这个独生子女费的事儿，你是说有一个什么补助可能需要拿这个证去领？ 对，就是咱们指的退休的时候的这个补助， 嗯， 一次性的。 那您就抓紧时间到最近的居委会或者办事处当面问询一下， 因为那位朋友他的情况是自己原来的单位啊现在已经解散了，等于是没有原单位能够证明，但是这个事情应该是凭孩子的这个 出生证 啊居委会的这个情况是可以能够出具到这个证明，不见得非要去原单位来办。 嗯 嗯， 好吧，希望这个事情能够尽快解决啊。他也是把电话补充了一下啊，哪位比较清楚的话呢可以和这位咨询的朋友呢再详细说一下，电话是6556-4897 6556-4897。我们也是衷心的希望大家在这里面碰到的所有的问题呢都能够尽快的解决，有一个圆满的结果吧。 对， 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线上线下的互帮互助，明天同一时间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稍后是我们的记忆的唱片，那我们就明天再见。 再见。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2018年已经开始起航，还记得您的新年愿望吗？ 今年我要好好工作，争取工资翻1番。 今年我要坚持跑步，争取啊瘦个10斤。 今年啊我想考研，让自己啊能看得更远。 不管您是什么样的新年愿望，此时此刻就要行动了，千万别让心愿成为只是想想的口号。2018年想够与您一起加油，为您家的菜篮子做好服务工作。